一种神奇的茶叶，这个就是英德即庆里红茶。为了探寻好茶的秘密，皇帝派出两位钦差大臣前往英德，他们是著名冒险家马可波罗的后代马屁波罗，以及番禺早茶运转使允笨。一场别开生面的角逐马上开始。 Bravo! Marvelous! 哇、中华镇是地太密薄啊，我一定要首先找到茶先。老婆 ，blow me my baby。 哎呀，行咁慢啊 ，baby。 Oh my baby。啊，我唔等啊。 哎呀，你唔可以唔得啊！我哋嚟到咗呢个直行里，我哋要揾嘢食，食饱饱啦，先可以去揾嗰个咩引路人噶。仲有呢一个2019首届中国英德红茶头彩节，等紧我哋参加噶嘛？ 但系恒尼啊，人哋真系好肚饿呢。 哎哟， 咩味道？咩声音？ 啊！上公路食饱饱啦。 娘子啊，正所谓山高路远，唔食饱啲，我系边有能量继续上路咧？系咪先？叻乖，食埋我乖， 但我饱啦。 马屁菠萝，做咩啊？饿咗好多日啊？想食嘢啊？吓？原来系呢个番禺早茶运转使允笨温大人系嘛？我是好肚饿，但是我不会吃你那个 啤来之食啊嘛。 哎，我话知你乜嘢食吓，反正我哋就不会吃。老婆，我哋老婆啊，我哋走啦，不好吃啦。 唔得啊，恒尼，我真的好肚饿啊。而且我哋好似荡失路咁，呢树喺边度啊？ 哎呀，我哋话知佢边度啊，就系唔同呢啲老对手喺埋一度啊，老婆，下年我哋走啦，唔好痛啊！哎呀，咪鬼要啦， 嘴巴说不，身体还是很诚实的。 嗯，咁上哥我哋而家点啊？ 唔好管理佢哋，我哋继续睇风景。 上高你睇嗰度几靓？哎， 娘子啊，嗰条咧就叫情人桥，桥长199米，系景区专门为我哋有情人而建嘅。 哇，真系好靓啊！ 仲有仙湖上面嗰个小岛叫做同心岛，就好似你我感情一样，情比金坚，永结同心。 上公，阿上公，咁不如借住呢个机会，将你我嘅心意留低，等上天眷顾我哋啦。 正有此意。 喂，你搞乜嘢啊？你影紧相啊？ 切，你哋系情人，我哋都系情人，做咩啊？依家只准呢个芝麻官去影相，就唔俾外国人抢镜咁话啦噃。 你系名门望族，自己又话自己咁靓仔，智商冇理由咁低噶。你今日想嗌交先？ 两牛就嗌交王啊！你边个啊？嚟啦嚟啦，你出招先！ 哎呀，唔好嘈啦！上公上公，你睇下你睇下嗰座山，好奇特啊 ！Oh my 老天爷，睇落又真系好似几眼熟喎。 嗰座就系叫做毛公山。是不是好像我们毛主席的侧面，所以就叫毛公山 了？哦，哇，上公你学识好丰富啊，我真的越来越佩服你了。上公啊，不如我们快点去找陈老人吧。 根据线索呢，那个陈老人呢是会有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出现，而且他手上面会拿着茶叶，我已经大概知道哪里，跟我过来。 仲唔快啲帮我影相？ 哎呀，恒尼啊，我哋嚟呢度系要揾茶先，唔系嚟玩噶嘛，一定要揾到个引路人先啊！嗰、 oh. 个咁嘅混笨，做仲13代做官都未超过7品嘅，佢点同我斗？ But Honey， 嗰个7品芝麻官已经行先咗我哋一步啦。 咁我哋仲等乜嘢？嘴佢啦！ 好，拖住。 Come on. 我哋到咗仙桥地下河啦。 咁快到，我入去睇下咯。 嗯，好。 身为岭南人嘅允允，果然系做足咗功课啊！佢同夫人取到地下河，要利用河水卖甩马屁菠萝啊！ 梁子啊，你记唔记得我哋第一次约会喺咩地方？ 喺边度啊？ 同曹今日一样，餐厅仔咯。 哦，系啊，我记得啦，嗰日咧仲落住微微细雨，好浪漫嘅。 千星星月朦胧。多少路太远走。 哇，相公，你唱歌好听。 梁子啊，我觉得呢度咁靓，如果我哋每一年都翻嚟睇下，又几好。 嗯，我都好想咧，每一年都可以同相公你一齐嚟到清远呢笪仙梅度假区嘅仙桥地下河啊！ 呢度有山有水，有美人相伴，仲有 我啦。 菠萝，我喺度边度见到你噶？ 系我。呢条地下河咁靓，我哋梗系要嚟玩一下噶啦嘛。你唔满意咩？落船咯。 你落先咯。 你落咯。 下边。诶。呢度叫咩地方话？ 呢度咪就系仙桥地下河咯。 系仙桥。 仙桥。 仙桥。 仙桥。 仙桥。 善桥， 算啦，睇怕我都教佢唔到噶，不如揾个老师教佢啦。 老师，唔系老师啊。 边个啊？咪就系佢咯。 我哋讲嘅叫做粤语上升， 粤语上升，即系广州话， 广州方言嘅上 升。广州哦，一睇广州方言真系佢好有特色。 哦， 啊，好风趣啊， 好风趣，好丰富。 对。 咁你可唔可以随便举啲例睇下得唔？ 好，我高栋栋， 咁我就矮啲得。 我肥腾腾呢， 我瘦猛猛， 我滑捋捋， 我鞋杀杀， 我乱蚊蚊啊， 我老爷爷， 我咸桑桑呢， 我淡茂茂， 我甜爷爷， 我酸墩墩， 我圆墩墩， 我扁踢踢， 我轻声声， 我重滴滴， 我密麻麻， 我疏楞坤， 我薄阴阴呢， 我厚揼揼， 我呼咧咧， 我揸夹夹， 我抛啤啤， 我实刮刮， 我紧擘擘， 我松匹匹， 我生勾勾咧， 我死咕咕。 哎，好嘢好嘢， 你先死咕咕。 系咁对啱啦，冇错啦。 黎哥，黎哥， 黎哥 啊， 好，我香喷喷啊， 我臭不，出嚟， 出嚟， 出嚟。 真系吓，我尖不甩， 我刮裂。你哋揾老陈，衰得冚唪走晒过嚟我嗰边。 系咁对啱啦，冇错嘅。 唔准噏嘅，调转嚟，唔准噏，我要噏你，调翻转。 原来黄仔爷咁缩骨。 你嘅缩骨揾笨，比佢都衰过我，又臭崩崩，又死咕咕，又扁踢踢，老嘅嘅，扎夹夹夹夹。我噏先，你跟我嚟啦，咁知啊？调转， 要调翻转嚟。 系， 即系唔准噏我嘅。 对， 系要噏你。 啊。 好，听住，你头耷耷， 你人同一改噏，你变咗我头耷耷系嘛？得，我得啦，得嚟哥，嚟哥，得 嚟哥， 我会嚟啦， 系嘛？好，你头耷耷， 你眼湿湿， 你 识惊你咩？ 你眼湿湿， 系， 咁啊烂眼， 你都系烂眼就蛇呢眼啦，反正我头耷，你眼湿，大家都咁衰，点有你着数啊？你个？ 你手多多， 你口窒窒， 你牙斩斩， 你嘴藐藐， 你乱糟糟， 你懵盛盛， 你震震公， 你岌岌公， 你我赢 啊！一改噏你就赢， 啊呢家算赢噶啦， 都唔赢问到大家咁就唔赢，赢到咁就唔赢。 我唔系吓你黄俊英， 吓咩啊？ 哎呀，我唔使你出声噶啦， 唔出声点啊？ 即系你面部同个表情，即系眼同个眼神啫。 啊， 我完全用广州方言形容出嚟， 咁犀利啊！ 咧犀利呢度啦， 做个眼神要用广州方言形容出嚟。 好啊， 好，你睇呢个咩嚟？ 睇咩啫？ 呢个。呢个咩啊？ 唉，呢叫眼碌碌。 呢个呢？ 眼眨眨。 呢个呢？ 眼定定。 呢个呢？ 眼光光。 呢个。 眼敲敲。 呢个。 眼刮刮。好嘢啦！仲有啊？ 咩啊？ 嗱，我哋广东人最中意食鸡 嘅。一味鸡有好多种食法。 嗱，讲咩 啊？ 今晚我同你用鸡嚟做题材。 系。 每人嗰句廣州方言得唔得？ 用雞做內容講句廣州方言。可以，嚟吧。 好，聽住。我走雞。 走雞啊！廣州方言走雞。 對啦。 咁我就撈雞。 當起有錢你咁精啊你？ 咩啊？ 乜我走雞你撈雞㗎？ 我哋走咗雞，我捉咗我就唔撈雞啊！我使同你客氣啊！多謝都冇聲，我就撈雞。 我小學雞， 我初中雞， 我高中雞， 我大學雞。 我起唔起翻個大學雞先？ 你去邊度揾個高中雞先？ 啊，又係喎，所以我哋細路仔讀書，而家上到高中咪叫高中雞。 咁啊，人哋小學雞、初中雞啫嘛，你高中雞啦，我大學雞唔得。 我白切雞， 我白切雞嚟咪菜名得？ 啊，菜名都可以。啊，白切雞係我哋廣東嘅名菜，好有廣州特色，所以我就白切雞。 哦，白切雞得啊。咁我就豉油雞， 我姜葱雞， 我鹽焗雞， 我太爺雞， 我阿嫲雞。 又嚟啦！ 你咩啊？啊，你太爺雞，我阿嫲雞，阿爺對阿嫲。 你咁樣對話嘅咩？ 係咯。 我太爺雞種菜名嚟噶。 菜名。 講啦。製作方法用煙燻嘅，各個大酒家經常都買， 即係冇阿嫲雞， 你揾雲都揾唔到。 冇阿嫲雞，我就芝麻雞。冇啊， 我葡國雞， 我中國雞。乜你葡國，我中國咩啫？ 你咁對嘅咩？ 啊，哎 呀，你葡國雞又係菜名， 又係菜名。 梗啦，西菜各個西餐館經常有，製作方法零舍唔同，相當好食。 你仲話好食啊？啊，好食我就本地雞，本地雞就中國雞，中國雞本地雞。大家買雞咪本地雞食，本地雞。 我炸子雞， 我咖喱雞， 我啫啫雞， 我自摸雞。 你有錢你咁對白嘅你？ 可能 我正正嘅自摸雞。 你冇理啊，反正有雞就算。有雞 大貓啊！ 有雞就得噶啦。 有雞得啊？ 係， 係嘛？有雞得，咁我大種雞。 我生蟲雞，你生蟲雞。 我糯米雞， 我墮落雞，你又墮落。 我濕水雞， 我發瘟雞。 哦。粤语真系好有学问啊，夏年 好犀利， 系啊，所以我哋一定要多讲多听。哎，阿尹大人啊，你可唔可以用粤语咧帮我哋再介绍一下呢个地下河咧？吓， 呢个仙桥地下河咧就系华南第一美洞，由两个岩洞同一条明河组成，俗称为两暗一明。咁而家我哋系游玩呢个地方咧，就系叫做竹溪。点解咧？因为两边有好多竹林啦，再加上佢呢条溪就九曲十八弯咁样啊，非常之美丽嘅， 好靓。 哇，神光你好靓啊！ 咁肯定嘅。 仙桥地下河全程有13公里，共有两条暗河、一条明河组成，有亚洲第一长地下暗河、华南第一美洞之称，是华南地区唯一全程游船的溶洞类景区。河两岸的钟乳石造型各异，妙趣横生，游客乘坐游船探险两暗一明的神秘河道，加上四周围的山水田园风光，俾人一种置身世外桃源的感觉。 阿尼啊，你知唔知我哋而家又玩紧嘅呢个系仙桥地下河嘅第二个溶洞，叫仙河溶洞啊，全长有1300米咁多嘅。 Oh, honey, you're amazing！ 梁子啊，你觉得呢两个似乜嘢？ 有啲似擎住咗嘅瀑布。 你唔觉得佢哋似两个倒挂嘅莲花咩？好似天山雪莲咁样，一朵系盛开，一朵含苞待放，好似我哋嘅爱情咁，一样咁纯。 哇哦哦哦哦 ，Annie 啊，你条地下河真系有意思啦！最紧要系我哋啲粤语又 upgrade 咗啦。 咁啊叫 upgrade 咗啊！你两公婆啲粤语加埋啊都唔够我良知一半好啦，仲话揾引路人，下半世啦。 嗯、你睇嗰边有一个人自己喺度饮茶，有啲奇怪， 古古怪怪咁，唔通系引路人？ 引路人， 引路人， 引路人， 引路人， 引路人， 引路人。我等你哋好耐啦。 引路人，我哋想揾阿茶仙，茶仙喺边度？ 茶仙啊！茶仙咧就要去我哋头彩节嘅现场，去到现场，我有人话你知系 头彩节啊！哎呀，温大人，中华系礼仪之邦，你应该斟杯茶俾阿引路人喎。我哋斗快去头彩节。 喂，神哥， 唔使惊，我哋行捷径。 好， 凭借强大嘅地理知识，揾笨揾到捷径，佢哋前往即兴里古遗址，希望可以率先抵达头彩节现场。 揾你。几靓？哇！诶，相公啊，点解咧你要拣呢条路嘅？呢度好似系一片遗址嚟嘅啫喎。 娘子啊，呢个咧系即兴你嘅古遗。直通呢条小径咧，就去到头彩节嘅现场噶啦。 哦， 咁提及呢个遗址嘅话咧，要追溯翻宋朝。娘子，我考下你啊，点解呢个遗址会叫做即兴你三个字？ 即兴你，一时即兴咁嚟嘅。 娘子，你嘅答案咧真系好即兴。根据本地文献嘅记载，即兴你呢个名咧系嚟源于福游明德即兴治太和章呢句话。亦同《易经》当中即善之家必有余庆的主张相和嘅，可以话咧，亦都可以代表本地民风淳朴嘅。 哦，啊，相公啊，咁溜楞嘅一条路咧，你都可以找到，睇怕我哋今次咧都可以快过菠萝，去到头彩节嘅现场，找到我哋嘅引路人。 唔好讲啦，都系快马加鞭。 嗯，走啦。 睇翻马屁菠萝两公婆，好似又遇到咗新麻烦喎。 啊、我好似头痛呢。 唉，一早叫你唔好食嗰个咩搵笨啲嘢啦，肯定做咗手脚。 佢落毒毒我，啊，我要晕啊！ 哎呀，行你坐下先，唔好晕住。哎呀，你睇你，小心啲。哎呀，魔鬼用啊你啊！ 哎，不过话是话，行你你四周围嘅景色好似有几 beautiful 啊。 嗯，我啱先呢。已经是问过当地人的了，他就告诉我这里全部都是鹰石山来的。 鹰石山？ 嗯，鹰石山你看看全部都千奇百怪。鹰石呢和太湖石、灵璧石、这个菌石是并称中华四大奇石，它呢可以拿来做假山，又可以拿来做盆景，哎，还可以拿来做那些莫密的烟台添的。你做什么鬼啊？ 哦，哎，行呢，既然我哋都揾唔到茶仙啦，不如执几嚿石翻去做个砚台拎嚟卖。 哥，我哋嗱嗱声行，唔好理旧鲜食啦！哎呀， 李鼠又是扁鼠啊？ 我偷先用呢个西方嘅占卜术察觉，呢度应该就是空茶局啦。我哋离茶站的距离又近了一步啦。 Oh, honey， 哎，在红茶局咁就有好多红茶，不如我哋搵翻啲红茶嚟drink drink。 哦，呢个套餐已经冇事啦，睇嚟呢度嘅香气已经令你嘅身体好翻啦。你望下呢度啊，远离城市繁嚣，到处都系茶嘅香味。你知唔知道啊？根据呢个史料记载。即兴你嚟到咧，喺唐代已经开始种植茶叶噶啦。啊，呢一片空茶局啊，占地20,000几亩，靠近圣伴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系广东省连片面积最大嘅森林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方圆10公里内啊，都冇呢个污染源，气候环境都非常之适合茶树嘅生长。呢度种出嚟嘅应得红茶品种又多，年产量啊将近300,000斤嘅。 哇！到时我哋将呢啲茶叶咧搵翻我哋欧洲乡下卖，早茶叶生意肯定8个折头啦。 哇 ，Honey， 你好有生意头脑啊！等我哋退休，卖翻2亩地，喺度过啲男耕女织嘅生活，简直就系人间 paradise。 2亩唔够，买200亩。 好啊 ，Honey， 你睇嗰边好热闹，好多人。 啊，头彩节嘅现场啊！听讲今次系首届中国应得红茶嘅头彩节，肯定好多人参加噶。啱先个引路人话咧，个线索可能就喺现场噶，我哋快啲去啦，好嘛？ 梁子啊，追到头彩节嘅现场啊！ 哎呀，唔该借咩滚水？ 哎呀， 你有冇见到有人噶？撞亲我啦！ 哎呀，夏妮。点解日光日白？我听到有人同我讲嘢，我睇唔到有个人嘅。 司温哥，我都听唔到，睇唔到你。 而家先到啊！ 我哋慢慢影相，又食咗几餐饭，慢慢咁样散步过到嚟，你都仲系比我哋慢。有冇听过你哋中国一个古仔啊？吓，龟兔赛跑，呢就系嗰只兔，我就系嗰只龟咯。 唔系， 你系 龟。哎呀，好啦，唔好嘈啦！你两个成日见面就嘈，好似大唔透咁。喂，就快开始啦！我快入去睇节目。 2019首届中国应得红茶头彩节开幕啦！头彩节嘅现场可以话系高朋满座，从政府领导到企业专家都嚟现场捧场。咦，广东电视台嘅著名主持人李靖文都嚟到现场为头彩节助力加油啊！热闹嘅采茶舞拉开咗头彩节嘅大幕，好似已经闻到有茶嘅香气啦。由领导嘉宾现场为红丝点睛，更加是意义非凡啊！再跟随住大家一起去茶山上面睇睇，呢度节目更加热闹。高庄师真系威武霸气啊！两位钦差同埋夫人们都玩到不亦乐乎，敲响山顶嘅大鼓，好运气肯定就嚟啦！ 头彩节都参加完啦，仲未揾到第二位印度人噶。 系咯，喺边度呢？ 你哋系咪揾我啊？ 你系 哦，我系分管呢片茶园嘅种植嘅负责人，我亦都系你哋嘅引路人。 引路人。 咁我哋想问一下咧，阿茶仙喺边度？ 你哋要揾嘅茶仙咧，喺嗰片田嗰度进行一个病虫害防治工作噶。你哋去嗰边揾佢。 哦，好啊， 多谢你，多谢你，引路人，多谢晒， 唔该，好心地。 我走啦，拜拜。 听引路人讲咧，喺茶园入边负责检查有冇虫害嘅人就系茶仙，莫非嗰个就系 茶仙？ 茶仙！ 茶仙！ 我要茶仙！ 不敢当！我是这里的茶叶技术顾问，谈不上茶仙。 技术顾问，俺用。他的意思是，你要跟我们走啊，去找那个皇上述职啊，交差。 我先不着急的跟你们走，我先安排两个任务，让你们体验一下。 茶仙为两组人都安排咗唔同嘅体验任务，马屁菠萝夫妇就负责炒茶，允笨夫妇啊负责采茶。先睇下菠萝夫妇系点炒茶噶啦。 啊，夏妮，坐喺我哋上边嘅就系呢度嘅陈师傅。 陈师傅你好啊！ 陈师傅，你喺度做咗几多年啊？ 我 初咗20多年。 20多年， 好似我咁大个啦。 哇， 唔使理啊， 你都够胆死讲啊，真系。 系啊。 系啦，陈师傅，你个炒茶我哋要讲究啲咩咧？首先系呢只镬。 首先炒茶之前， 嗯， 就系提高温度先。 提高温度。 诶，一般就系160到800度。 哇，好高温噶喎！ 我已经 feel 到好热啦。 系，兴啦，已经。 第一道工序叫杀青。 杀青哦，就要将啲茶摆落去， 听得到碟啪碟大声。 哇，听到听到，师傅炒到好似啲 DJ 捽碟咁喎。 哇，我见到表演。 啊，表演表演，令佢呢个茶叶内部嘅水分 蒸发咗， 走咗佢。呢个就系杀青啊。然后要杀几耐呢个青咧？ 看茶叶嘅含水量。 系。 茶叶嘅含水量多。就時間長啲， 係 嫩一個行水分就比較多， 所以嗰啲水分多， 嗰時間咧就唔係話好定得落噶。 所以我哋而家都可以嚟試下， 試下先 炒均勻嚟，你撈到面頭呢啲啦，鍋底嘅就撈， 係 要喺度啊！ 哇，你都係喺度洗菜啫， 我喺度耍太極，唔係洗菜。 啲茶葉飛曬出嚟啦， 係對唔住。所以殺完青之後咧，佢個顏色係會變咗嗎？ 變得更加咯， 變硬綠色啊！一開初我哋嘅茶青咧就有光澤嘅，有光澤嘅。 所以话冇翻20年嘅经验咧，你初学者我哋新手千祈唔好去咁样炒茶。但系如果我哋又想饮到啲靓嘅茶，点办呢？ 就过嚟卖茶咯。 冇错啦，就系要嚟呢个直庆里去卖茶啦，非常之靓嘅茶会啊！ 两公婆虽然好勤力，但始终都系冇咩经验，只好要师傅出手帮忙啦。经历几道工序之后，终于炒出咗成品茶。睇嚟茶叶嘅加工真唔系想象中咁简单嘅。 哎呀，靓茶搞掂，我哋体验完成啦。 Yeah! Very good。 再嚟睇下尹笨夫妇嘅情况。出发前佢哋已经向茶仙请教咗应该点样采茶，一边采茶一边晒恩爱，真系令人羡慕啊！虽然完成任务相对轻松，获得咗大丰收啊！两种人体验完毕，算系对茶文化有咗初步了解啦。跟住落嚟一齐睇段得意嘅上升，继续体验茶文化嘅魅力啊！ 咁讲翻转头啊，上升咧有四门基本功。 诶，向未有嚟嘅领导鞠躬致敬。 喂，好咯你，家阵嗌你过嚟讲上升，定系嗌你过嚟鞠躬啊？ 唔好意思，因为兴奋嗰头，开心得滞，所以鞠多咗两个躬。唉，对唔住。 即系咁啊，唔系我话你啊， 话我 咩？次次同你出生嚟咧，你唔系呢边鞠躬又嗰边鞠躬咁样，喂。你唔攰嘅咩？ 唔係攰唔攰嘅問題，係禮貌嘅問題。 係禮貌，咁你可唔可以即係換個另外一種方式咁樣啊？好似人哋啲行當咁。 喂，開講又話隔行如隔山，你話換就換㗎啦。 係啊， 冇得換嘅喎呢啲嘢。 冇得換？ 梗係啦，各行各業有佢自己規範嘅術語同埋動作，你點可以話換就換嘅咧？ 啊咁㗎。 啊，咁我想做幾個我哋啲茶農啊，佢哋日常嘅動作。你知唔知道係啲咩動作？ 哇！我唔怕同你講，你講得出嘅嘢，我都講得到。 即係我做得出，你就睇講得到。 冇錯， 睇住。 採茶、殺青、油煙、補衫， 錯， 坐 補褲。 错， 你成嚿番薯啊！ 又系咯，补完沙又补裤咯。 啲冇文化真可怕。 喂，得， 你做咩做咩啫？ 唔好走住啊！老师，咁我啱啱先识啊嘛，咁可唔可以俾多次机会我估多次咧？ 中你啊！ 咁梗系嚟啦。 诶，睇住。 系，好好。系采茶、杀青、油黏、补衫、补裤。 错。 今次啊， 补鞋。 变咗补鞋啊？点解？ 咁都话明啲茶农好辛苦噶嘛？ 系 呢个山行过嗰个山行得多，啲鞋会烂噶嘛？咪补鞋。 又啱喎，嗬？ 你冇文化真可怕。 喂，你唔好挂住走先，我都未估啱。 好大雨啊，大佬。 我知，最后一次机会，事不过三啊，事不过三。最后一次机会好冇？ 最后一次。 系最后一次，我真系识噶啦，识噶啦。 麻鬼烦， 睇住。睇我。睇住。 采茶， 嗯， 杀青，油黏，补衫、补裤、补鞋、补袜、补背心、补底裤、补床单、补被单、补枕头、补棉胎、补毛巾、补蚊帐、掟八楼、黐魔术贴，岂有此理啊！真系啊，仲有冇嘢补？ 错， 补乜嘢？就又错？喂，点解又错嘅？咁你今次咧，究竟系补乜嘢？即系搞咩咧？ 做咗成日嘢 啊， 系时候叹翻杯茶。 哇！变成鱼星啊！哦，看来你们都是来寻找好茶来的。 哎呀，成生真的呀！ 那么现在我告诉你们，怎样子才能做出好的红茶来？ 哦， 第一呢，我们这个环境要条件要好， 嗯， 就是我们讲的绿水青山。 嗯， 我们这个茶园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任何的农药和化肥，啊，所以我们这个茶园是有机茶园，是可以放心饮用的茶。 哦，就是好环境啊。那还有呢， 在我们做茶的过程中，要求我们茶人要用心去做。 嗯， 啊，首先我们采茶的话呢，要按标准采摘。那么我回去制茶的时候，要按我们规范的制茶操作流程，那么去制作，这样才能做出好茶来。 啊，你是说好环境、好气候，加上用心，就可以做出好茶。 茶是岭南人生活里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岭南的好山好水，孕育出独特的好茶。在广东各个地区、各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茶文化。见面时候一句饮咗茶味，是茶文化深入岭南日常生活的最好代言。 应该是有攰有肚饿，所以呢我特登准备了这里很独特的茶饼干给各位试。 哇，茶饼干， 试一下，试一下。 嗯，真的 估不到，原来茶都可以整成咁好吃的曲奇，好神奇啊。 而且啊，这里的茶呢，无论是饮用定是做食材，都是非常之卫生安全的，因为他们的加工工序呢，都是非常之规范和标准的。他哋呢度啲茶唔使洗，直接饮就得噶啦。啊，仲有，肯尼啊，你咁心灵手巧咧，我到时介绍个大厨俾你，你就可以做啲好靓嘅茶点出嚟啦，好唔好啊？ 多谢肯尼啊！ 仲有我听讲咧，即兴里闪富度假区呢度咧，仲有好天然嘅温泉噶噃。老对手，既然我哋都可以坐低饮茶食饼啦，都唔争在今晚一齐浸个温泉啦。 既然你诚意邀请，咁我奉陪到底啦。 好。 干杯！ 哎呀，估唔到我哋呢对老对手都可以坐埋一齐浸温泉，人生真系奇妙。 人生在世，有咩系浸温泉解决唔到啊？ 系啊， 陈姐啊， 嗯， 伊联风吕温泉度假酒店呢个名啊够高大上， 嗯， 体验过之后真系唔错。 梗系啦。而且咧，我仲听讲啊，只要买呢度嘅茶叶，就有机会咧可以获得温泉别墅住宿一晚啦。 真系噶？咁我哋以后要经常嚟咧。 因为 一睇你个水样，就系未见过晒面啊！唉， 你系咪又想嘈交啊？ 诶，咁又唔系，只不过我想讲咧，悭啲啊，我已经飞鸽传书翻欧洲乡下，叫晒啲乡亲父老过嚟玩啊！ 系咪？你真系好聪明嘅仔。既然我哋寻访茶树县嘅任务都圆满完成咗，不如一齐 relax 一下，一齐睇翻啲搞笑小品。 各位乡亲父老，首先等我嚟介绍一下，我同何宝孟咧就父子关系。正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真系一啲都冇搞错嘅。想当年我考英语，净系考得个三十几分，而家轮到我个仔，又系考得个三十几分，简直悲剧重演啦！ 唉，冇计啦，唯有帮佢请个家庭教师翻嚟教下佢至得。衰仔，做功课啊！你发神经啊你！唉，真系冇理收啦，好，等间家庭教师嚟到有好戏你睇。 唉，我啊姓王，叫王俊英，我个仔啊应承去同人做家庭教师，点知咧今日去咗旅游，到而家都未翻嚟，正话打个长途电话翻嚟啊，买唔到飞机票喎，第一节课咁啊好扎使噶嘛，请假，好在咧佢又唔系做咩家庭教师，系做英语嘅家庭教师，我啲英文都几使得噶系嘛，我啦代佢上一堂课都冇问题啊，免至误人子弟以为呢间系噶咯。喂，里边有冇人啊？ 有人。 哎呀，你好啊！ 你好，你好， 你好。 练啲乜水啊？ 咩乜水啊？家庭教师啊嘛。 哦，你家庭教师。 嘿。 乜睇佢个样，模型模款到底有冇料到噶？哎，冇啦，试下佢先。Hi。 Oh。 Welcome。 Hi。 Sit down, please。 哦。熄灯俾利是，佢家长咁大方啊，见面俾利是，唔系俾利是唔使熄灯系嘛，就咁放就得啦。 喂喂喂， 啊， 你到底识唔识英语噶？我头先话请坐咁解喎。 哦，你头先系英语嚟噶？ 英语。 唉，你早啲出声啦，唔知你忽然间整句英语啊嘛，我话佢熄灯俾利是添啦。 你到底识唔识噶？唔识你唔好屎顶喎。 唔识就唔会嚟做家庭教师，你梗系识啦。 你识啦嘛？ 唉 ，sit down please。 Yes sir。Thank you sir。 呢个老师系得喎。 梗系得啦。喂，点啊？ 啊， 先啦，教我啲基础英语先啦。 哦，好啊，好啊。 得啦。 A B。C， 哎， 啊， 我唔系叫你翻嚟教我喎， 教边个啊？ 教我个仔喎， 我教呢个啊？ 哎，教佢。 哦， 哎，咪啦咪啦，你都系讲多几句英语嚟听下先啦。 仲想听多几句？ 听多几句。B E F G， 啊，我唔系叫你讲呢啲喎。 讲边啲啊？ 我叫你讲单词哦。 你个家长都几折喺度吓，考我单词啫系嘛？ 单词 单词啫系嘛？诶，随家都有啦。 啊， 的士、贴士、case 士、飞士、芝士、波士、猫士。 啊，得得得得。哇喂，乜乜你啲英文全部都屎屎声更难听啊！ 我屎屎声唔得， 你换嗰啲。 换过啲， 我啲好听啲嘅， 好听啲又系，随家有啦， 嗯， 小巴、中巴、大巴、威亚、士巴拿、Monica、猪屎渣， 乜乜话？ 啊？ 乜乜猪屎渣？ 猪屎渣？ 乜乜雀仔都嚟埋噶？ 呢啲系雀仔嘅英文名，猪屎渣。 哦 ，Monica， 谁能代替？我地位啊！ 呢个老师系得喎，连歌仔都识唱。 喂，其实我啲歌喉都唔错噶，不如今日第一课咧就上唱歌课， 唱 系唔好上英语课好唔好？咪咪妈妈，咪咪妈妈。 我唔想我个仔第日大过咗做歌唱家。 做咩啊？ 我净系想佢做翻译啫。 我做翻译人。 我做翻译。呢都系教佢英语， 我教英语啊， 我教英语， 诶，好， 诶，啊，系啦，呢位老师嚟咗咁耐都唔记得请教你，你贵姓啊？ 我啊， 点称呼啊？ 我姓王啊。 哦，王老师， 诶，等等，唔好叫王老师，我哋英文老师有个英文名，你叫英文名。 哦，英文名，啊，咁请问你个英文名系乜嘢啊？ 我英文名叫做 Daddy 咯。 哦 ，Daddy。 乜 Daddy 啊 ？Daddy 啊 ，Daddy。 弟弟， 弟弟， 哦，弟弟老师， 哎， 衰仔上课啦， 老豆， 吓， 呢只系咩嚟噶？ 我只只声咁难听噶，叫老师， 咩嘢老师？ 我叫弟弟啊， 啊，弟弟老师， 哎，得啦，唔好叫弟弟啦。都是叫王老师好 啊，王老师你好， 好坐低， 嗯， 而 现在开始上课了哈。跟着 A B C D。 什么？ 老师，我举手发言。 哇，发言要举手都咁正规啊。啊，有咩讲啊？ 老师，你头先嗰啲 A B C 我学过晒啦。 学过啦。 啊，罗老师啊，唔该你教佢一二三四五啊。 哦，教一二三四五啊。 诶，冇错啦。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啊。跟住啊 ，one two。死人啦，唔通我啲发音唔系好准？喂喂喂，你个仔到底？ 哎呀呀，衰仔上课啦，仲听屋猛，除翻个耳塞落嚟啦！ 听住啦 ，one two three four five，one two three four five。 罗老师啊， 啊， 好似唔系咁读噶， 唔系咁读咩？ 应该系。One, two, three, four, five. 哦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哈，冇错啦，今次读啱咗，多嘢啊！ 老豆，你唔啱就真啦。 哎，你听莫文把啦。 哎，好啦，我听莫文，唔阻你哋啦。 啊，听住啦，重新再嚟过。 啊 ，One, two, three, five. 我都学埋咁咩？阿力华。One, two, 死人啦！乜个两仔爷都咁得人惊嘅喂？啊，又读咩啊 ？Didi 老师，你唔知噶啦， 啊， 我哋听紧上声卡带啊， 听紧上声卡带，原来啊， 估唔到黄俊英、梁大两个死人头讲上声又几鬼事好笑 啊！你闹我死人头， 我边个有话你啫？我话黄俊英杨达向我使人头的嘛， 我就系黄俊英咁啊！ 今次可以完成任务啊！总国皇帝一定好开心，龙眼大悦，升官发财等紧我哋啦！ 菠萝兄，我哋今次咧一定要同舟共济，千不负皇恩，真系光宗耀祖啦！ 冇错啊！即庆李斯湖度假区，好山好水好茶叶，我哋以后要多啲嚟玩啊！ 茶食温泉，中意住一定要快啲嚟啦！下次不如我哋打包啲茶叶翻去咯！ 哎呀，打包翻去啊，不如打包过嚟啦！我的意思是说想走给总国皇帝带他过来玩这解啊。 好建议。这样讲我们不如快马加鞭赶回皇城。 嗯，那我们就拜 拜。 星期日补习社开堂啦。新生来报道竟然遇上全球危机。竟然是个外星人， 全球要冰冻，地球得一个，咪俾阿面啦，话晒都外星嚟喎，大佬。 为咗生存，要各出奇招，就连罗家英等一众明星都嚟帮手啊！ 龙达， 4月21号晚9:08，岳云峰话星期日补习社准时开堂，为你揭晓。